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96章。呢啲咁嘅百年千坟土所制造嘅业域，点解会有呢一种咁嘅迷惑人心嘅力量呢？古人就冇俾出解释，不过呢，现代其实有好多人都研究过。据说係因为呢啲咁嘅百年千坟土所出产嘅环境呢，大量嘅人类尸体使到嗰一片地方嘅土质就发生咗变化，形成咗一种可以迷惑人心咁嘅物质。咁啊，通过呢啲咁嘅古代能人秘术炼制，呢一种功能就被放大化，所以就形成咗业域。据说发明呢啲嘢嘅系汉朝嘅一个阴阳术士，佢具体嘅姓名呢就唔系好清楚，不过佢有个外号叫做兽阳，实则呢系当时一个非常之犀利嘅盗墓贼，一身就挖坟掘墓，藏有无数嘅珍宝。因为后边担心自己死咗呢会遭到咗同行嘅光顾，所以就结合自己所见所闻，就制造咗呢一个业域，将自己坟墓周围十米都包围起上嚟。咁啊，亦都怪呢条友真係当黑喎。佢原想呢係用呢啲作为一道机关，係预防盗墓贼嘅。点知道死后冇几耐，警员就遇上咗一个盲横嘅人。呢一位係一个兵马嘅大将军。佢啊见到一片山岭呢、这个景色嘅极佳。咁啊想去嗰度游玩下呢，结果就俾啲手下阻止。佢啲手下同佢讲话：喂大佬啊，呢个地方好鬼邪嘅，入去嘅人冇一个可以活住出嚟，听讲嗰个地方埋住一位好劲嘅人，其他嗰啲普通人係唔可以轻易咁靠近佢嘅地盘，去咗就出唔返嚟嘅呢，嗰个地方有业域，烧住啲明心之火。呢位大将军一听就 call out 啦，哇咩咁劲抽啊，咩兽阳一个盗墓贼嘅墓。斗胆吓，呢、这个人咁大胆，本将军系一般人咩？佢啲咁嘅盗墓贼算边条葱啊？我啊真系想睇下呢个业力有几劲。于是呢一位咁嘅盲横大将军呢，就直接派咗队兵去挖坟啊！业火就再犀利都招架唔住，人多人逼人，唔好讲话方圆十米啊！方圆百米都俾佢搞到啊，热热闹闹，人头涌涌，仲有啲咩迷惑人心啊？业域就不攻自破。后嚟据说嗰一个兽阳条尸啊，俾拉埋出嚟添，直接啊抌咗落山，散落咗喺呢啲荒草之间，亦都算系报应啦。好，话又说翻翻嚟，当时我哋两个咁一推测，就发现咗唔少嘅线索。哑巴因此就联想到咗业域。用而家现代嘅说法嚟讲呢，喺业域里面所产生嘅嘢，事实上就係一种幻象。一念动就万象出，哑巴于是直接将我搞晕，就断咗我嘅念头。我听哑巴咁一讲，觉得有啲唔妥。我晕咗係断咗念头，有理可说啫。咁哑巴你自己点办呢？你知道呢，人嘅思想係唔受理性控制嘅。就算你唔停咁暗示自己乜嘢都唔好諗，但係事实上呢一种咁嘅暗示就係一种諗法。咁既然咁，哑巴係点样带住昏迷嘅我行出嚟呢？我咁一諗，我直接问咗佢。哑巴见我喺怀疑佢，佢冷冷咁睇咗我一眼，不冷不热咁讲：你能够同我比咩？你唔得唔代表我唔得。我一时啊，俾佢真系啃死啊！心谂哑巴平时唔讲嘢，一讲嘢咧就真系串到死，一般人都招架唔住啊！于是我就换个话题啦。我转念一谂，心咧就沉咗落嚟。我而家系脱咗险啦，咁豆腐点办呢？按照叶域嘅讲法，嗰条咁嘅冰洞里边，应该咧系唔会出现啲咩实质上嘅危险。不过佢就可以鉴生咁将啲人就困死喺入边，豆腐一个人同我哋失散咗，肯定就谂唔出啲咩业域咁嘅嘢啦， 就算佢知道，佢亦都唔可能好似有哑巴咁鬼变态可以自己行出嚟嘅。如果唔谂办法去救佢，嗰条友可能真系玩完噶噃。于是我同个哑巴讲话：你系咪要救一救我嘅兄弟啊？哑巴冷冷咁讲：理由，理由，呢啲人命关天嘅事仲要理由嘅？我一听我把火又似涌上嚟咧，但系理性话俾我听系唔能够同阿哑巴闹翻嘅。于是我揿住道火，我讲点样讲佢都系你搭火嘅伙伴，队友嘅安全唔通唔照顾一下咩？我同佢唔系我队友，我知道佢讲嘅系我同豆腐狮子混入个队伍入边嘅事。我心里面有啲沉甸甸啦，如果哑巴真係置之不理嘅话，咁点办呢？我就掘住哑巴漆黑嘅眼睛，一字一句咁问：既然係咁，咁你做乜嘢救我？未等哑巴回答，我跟住就讲：因为我係你嘅亲人。唔水，你到底係边个？哑巴嘅眼神就闪动咗一下，冷冷咁讲：吉子话你知嘅，佢用嘅系陈述句。我话淡淡咁讲：系啊，不过佢已经死咗，你仲打算揾死人嚟算账咩？唔通？我察觉到哑巴冰冷嘅眼角就抽动咗一下，呢、这个变化好微小啊！如果唔系我一直咁喺度观察住佢嘅话，都好难发觉。睇嚟哑巴对吉子唔系话真系唔在意啊！我而家搬吉子出嚟，咄咄逼人。好似真係有啲不似，但係呢阵时我都冇辦法啦。点知道就係喺我以为哑巴会因为呢啲话稍为退步嘅时候，佢突然间笑咗一下。可能真係好少能够见到佢笑嘅，佢呢个咁嘅陌生嘅笑容，我觉得好诡异，有一种讲唔出嘅感觉，显得就高深莫测，又好似有咩嘢好似喺个笑容里面要跳出嚟咁。然之后我就听到哑巴冷漠讽刺嘅语调讲：等我找到佢条尸，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讲嘅话有几蠢。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哑巴咁鬼笃定，令到我一阵嘅心虚。我向来呢唔系一个轻易怀疑自己判断嘅人，但系喺呢一刻，我不得不怀疑。就喺呢阵时，哑巴调整咗一下探照灯嘅光线，将光线调弱咗，进入咗省电嘅模式。跟住佢又讲：我要再入去一次，得唔得将佢带出嚟，就睇佢嘅做法。我已经唔知道应该讲乜嘢啦。哑巴嘅行为时时刻刻都出人意表嘅，先系对我冷嘲热讽，之后而家忽然讲又话要去揾豆腐。佢心里边究竟喺度谂紧啲乜噶？不过当然我冇问佢，问咗佢都唔会答我。呢一点我真系好了解。哑巴个嘴又好紧嘅，佢唔中意讲嘅嘢，你一句都叫唔到出嚟。跟住哑巴就重新入咗去叶域里边。我唔清楚佢点样系去对付叶域嘅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有咗哑巴，豆腐得救嘅几率就会好大啦。呢下我身边除咗个打火机照明之外，亦都冇其他嘢。喺等佢嘅时候，我周围咁行下咧，一方面就驱下寒，另一方面咧就尽量摸清楚周围嘅环境。喺旁边隔住四五米开外，就系一大片嘅不动水。而家个深度咧，佢约莫有一米咁啊，比起先前嘅嗰啲只有不足二十厘米嘅不动水嚟讲，已经系比较深嘅。呢度嘅水质就好清，清到见底，照面都唔留影。我就兜住个岸边行到咗尽头，呢下子我先发现成个空间就系俾呢一片咁嘅不动水就隔成咗两半，冇任何嘅通道嘅。接落嚟咧，如果我哋继续要向前行嘅话，就要降水过去。哇，喺谂起嚟都觉得好冻。若果过咗十几分钟。冰锥通道终于就有咗动静啦！我睇到哑巴当先走咗出嚟，手上边仲扯住一条嘅绳，似乎绳上边啊绑住啲乜嘢。我即刻向哑巴走过去咧，凑近一睇，不禁令我目瞪口呆，大脑语言系统完全瘫痪咗。 只见呢一条绳上边捆住嘅系四个人，第一个就系豆腐，睇嚟佢个样亦都系俾哑巴揼晕咗嘅。呢阵时条绳啊绑住佢条腰，俾哑巴咧就扯咗喺冰上边前进。后边三个一睇就知道系死人，因为佢哋嘅身体已经僵硬到好似冰咁，而且皮肤上边都有紫青色嘅云斑，全部都系陌生嘅面孔。不过喺个服装上边就可以判断出嚟，应该系赵老头嗰班嘅人。跟住哑巴将条绳一劈，拍咗拍手，掹出自己嘅腰刀，亦都唔再理豆腐啦。开始就用腰刀对准第一条尸嘅衫就去割啦。嗰啲衫呢已经被冻成咗好似啲薄冰片咁，如果想要揭开或者想要搜身嘅话，就一定要用把刀嚟将佢哋分离。我咁先明白哑巴之所以再次入去呢个业域里面，睇嚟佢救豆腐都系顺便嘅啫，系要搵呢啲尸体先系真。睇个样呢三个人亦都系被困死咗喺业域入边，三个我都唔识。咁啊，赵老头啊命硬，所以就冇死喺业域入边。我以为哑巴系想睇睇佢哋身上边有冇地图之类咁嘅嘢咧，所以亦都冇多问。继而咧就喺度开始揿啊豆腐嘅人中，将个人啊叫醒。豆腐一擘大眼见到我，激动到咧即刻嚟一个拥抱。我将佢块面一推，我讲：，唉，你咩时候可以等我省下心啊？一眨眼嘅功夫玩失踪。真系俾你搞死啊！豆腐一听到，佢咧就可能真系谂翻起之前嘅经历，即时就露出一面好似食咗乌蝇嘅表情，讲：哎呀，唔好提啊！我喺后边行下行下，一转眼间，你哋三个就失踪咗。我点知道你哋失踪系假嘅啫？我急喺后边啊解开条绳去揾人，唉，后来我一个人喺入边吓，哎呀吓死啊！心谂唉，千祈唔好搞个咩千兵出嚟啊，唔系我死梗嘅啦！唉，结果你估点啊？我啊先啱啱咁谂完。嗰啲天兵啊嚟啊！佢喺后边系咁追我，我喺前边跑，佢啊追啊追，我啊走啊走啊跑啊追啊跑啊走啊咁。唉，如果唔系遇到姓陈个，唔系姓吴呢个，我啊真系攰死啊！豆腐啊系咁哔哩吧啦一大串，勉强啊交代咗佢讲嘅嘢。我啱想开口，哑巴就已经收翻嗰把腰刀，嘴里边啊即一声，好似啊真系好不满啊！将其中嘅一对尸体一脚咁撑落去，睇个样佢啊真系冇揾到佢想要嘅嘢。谂亦都知道啦，好似地图啲咁重要嘅嘢，肯定就赵老头或者白斩鸡啊贴身收藏嘅。真系要揾到地图，咁啊真系要揾到佢哋条尸先得啦。豆腐见到佢就讲：，哎呀，人死啊万事忧，死者为大。哎，哑巴，你唔可以咁虐待啲尸体嘅。哑巴冷冷咁啤咗佢一眼，讲：我而家就可以要你即刻变成尸体。依次哑巴入去又带翻咗四个人出嚟，其中三具系尸体，唯独就冇女叔呢一样嘢，真系实在令人哋奇怪。豆腐推测讲：女叔咧就好滑头嘅，既然冇喺业域里边揾到佢，咁佢可能真系自己一个人啊走咗啦。讲下讲下，佢一拍大髀，露出咗恍然大悟嘅样，讲：啊，我明白啊！吓、啊，女叔佢自己啊离开出业域，就唔理我哋，肯定系想独亲啊！哎呀，阿弊啊，佢地图八成啊，就已经喺佢嘅手里边啦。豆腐讲嘅呢个情况，而家睇嚟啊，真系最靠谱嘅一种啦。只可惜而家就算知道都太迟啦，女叔八成就已经得咗手。如果佢知道出入业域嘅办法嘅话，咁哑巴被困住，我同阿豆腐喺水滴嗰度疗伤呢三日，女叔究竟做咗啲乜嘢呢？